是弯的，通通都想不到，所有都尝得到，最好有多少次与陌生人拥抱，未来中猜不到，前路中找得到，还记得那一次手背金光护照，过得美好，鸟的骄傲，让自己感觉才知道，以后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味道，靠在日光下岁月里是柔的，通通都想不到，所有都尝得到，最好有多少次与陌生人拥抱，未来中猜不到，前路中找得到，还希望再一次靠暴风雨洗澡，花的美好，鸟的骄傲，要自己感觉才骄傲，要自己感觉才知道，以后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味道，光的美好，鸟的骄傲，要自己感觉才知道，以后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活的。心灵相通，让我们拥有 一边用力看穿夜的黑，一边在看不懂光的明媚，一边不再计较是和非，一边想分清错对。当我以为打败多少恨，却以为爱落的伤痕累累，当我撕碎了所有虚伪，真相却又难面对。怎样选择开始才能妥善解围，怎样改写命运说来才不后悔，我们的殊途还会不会同归，我们找到的自己究竟是谁。好好解围，怎样改写命运都没理由后悔，我们的殊途管会不会崩溃，至少一直嘲笑自己究竟是谁。时候，盼你能收到我的

音乐是我生命的泉源，不能忍受那个沉默的世界，我来唱你来唱他来和，歌声将会陪伴你我到永远，所以我说来来来来来来唱歌，来来来来来唱首歌，来来来来来来唱歌，一首接一首要真快乐。 家。

走，不知我已这样奔跑了多久，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寻求，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， 而情最浓，青春少年